Montreal 有间黑胶唱片行，180功课唱片行，店里面卖很多黑胶唱片，音乐类型以 Reggae、Hip Hop、灵魂乐和碎拍为主。也曾经有很多我也曾经拥有的黑胶唱片，像 DJ Shadow、DJ Crouch 这些我以前在唱片公司时大量进口的唱片。黑胶唱片这些年来似乎复苏了。我离开台湾后，以前的一些黑胶唱片陆续的清掉。曾经在台湾时，还给待业的我带了一些网拍收入。后来我 eBay 的账号莫名其妙的被停权，eBay 好像也退出台湾了。任何唱片行我走进去，都给我浓厚的亲切感。我也曾经开过一间酒吧与黑胶唱片结合的 lounge bar，我有 Technics 唱盘、Newmark 混音器。这间180功课唱片行的 DJ 配备跟我以前拥有的都一模一样。180是唱片的重量，据说唱片做厚重一点可以减少噪音，并增加临场感，而且播放的时候比较稳定。这边唱片行就是以180功课作为店名，而这个店名的确也可以吸引到很多黑胶唱片的一些发烧友进来，因为黑胶唱片现在也还是属于非主流。不过这几年来，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生活的质感越来越注重，所以去买黑胶唱片也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 hipster、非常文青在做的事情。那这间唱片行也卖了一些咖啡啊，一些简单的餐点。那它跟一间小开放式的厨房连在一起，感觉上非常温馨，而且它有 WiFi，所以在我在 Montreal 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我常常就是自己坐在那里，有的时候就做些工作、上网，然后听音乐、写作，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。这就是Montreal 的180功课唱片行介绍。